这是绿色的声音，因为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不凭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闲谈。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十一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一直到前半夜，本市有一次明显的降雨天气，降雨会导致路面湿滑且气温骤降，降幅可以达到十度上下，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同时还需要增添衣物。明天气温将有所回升，空气清新，适宜假日旅行。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有中雨，偏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 75%。今天夜间小雨转阴，东转北风三四级，最低气温1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FM87.6，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 听众朋友，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时间不大，就见几名喽啰兵把胡大海给推进来了。老胡舔着草包肚子进来，金氏抬头一看，哟。心里就是一翻个，心说这我的丈夫是怎么了？这是，难道是他要行刺于我？这是为什么呢？金氏气得浑身力抖，脸都青了。你半夜三更来到孤树林，你是想干什么？是接我们母子，还是行刺于我？到底你安着什么心？金良金动过来也问：“姐夫，你怎么了？你疯了？你傻了？你今天晚上来干什么？到底是？”胡大海被人抓住没词儿了，再看他把眼一闭，脑袋一扑了：“有胆！我不是胡大海，你不是胡大海，你谁呀？”我乃别人师爷，可也编不上来了，把金良金动给气的，心说你真是个活宝，姐夫，你到底是为什么？胡振海呀，满嘴胡说八道，也说不出个原因来，把金良金动气的实在没办法，把胳膊抡起来了，姐夫。有一线之路，我们不能这么办呐！你想一想，我姐姐为你可不容易啊，20来年，光眼泪流了多少，为你操了多少心。你在外边吃粮不管酸，家里人扔下你什么都不管了。现在好不容易探听出你的下落。我们抱着一团的欢喜来投靠于你，认为一家人团聚你不定多乐呢，没想到你这样对待我姐姐，你叫我们真伤心呐、啊！哎，你说你老了老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哎，今天我非杀了你不可。金良金动拉出宝剑要杀胡子海，其实啊，这是吓唬他，能舍得杀吗？对他是又气又恨又疼啊。但是把粉哪吒胡德济可吓坏了， 晾衣服跪到舅舅面前，舅舅，住手，别杀我爹。儿子能不向着爹吗？金梁金洞把脚一跺，哎，孩儿啊，你瞅着你这是个什么爹，他丢老子人了都。胡德济也哭，金梁金洞也落泪，金氏也哭，胡德海呢心里也不是滋味，把眼一闭是摇头叹息。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孤树林的外面马褂鸾铃所响，有罗罗兵进来报告说，城门大开，西屋贤王、元帅徐达还有军事大将来迎接夫人。众人一听，赶紧把这个茶放下了。金氏夫人带着金梁金洞、粉哪吒、胡德济率领喽啰兵的头目来到树林外迎接，抬头一看，可不是吗？就见朱元璋身穿着便服，身旁左右全是有名的大将啊。仔细辨辨模样，跟当初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只不过有些老了。金氏一见亲人，眼中的眼泪就更止不住了，真雅如珍珠断线一般是泣不成声。西吴王赶紧从马上跳下来，给二嫂躬身施礼，嫂嫂您受委屈了，方才听说王二哥炸开城门跑到这行凶来，把我都气死了。嫂子，王二哥就是这么个人，您不要跟他计较，有话咱们城中再说。元帅啊，你看怎么样？也好，夫人你受委屈了，本帅一定给你出气。来啊，接着夫人所有的东西全拉进城中，各位往里请吧。人家往里走，胡德海一看，坏了，这事露馅了，元帅老四都来了，人家搬家要走，我怎么办呢？哎，还有我呢，别把我放着。大伙气得也不理他，把别的东西收拾完了，这才叫人把绑绳给他松开。胡德海也上了马，低着头在队伍后头跟着，心里是七上八下呀，心说话，够呛，你看着没，我们老四无所谓，磕头的把兄弟什么这个那个的，就算完事儿。最不好过的这一关就是徐达呀，这个白脸蛋子往下一沉，六亲不认，看这意思非要处罚我也不可。处罚那我也不怕，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你能把我怎么的？你实在逼得哑巴说话，我就给你来个大揭盖，不管这管那个，他还有理了。咱们书说简短，人马进了芜湖关，朱元璋和元帅陪着金氏夫人还有金梁金洞来到帅府议事厅，当然了，洗脸漱口净面这咱不必细说，大家落座吃茶。朱元璋是再三苦劝，二嫂，咱见面是喜事，您能想到你兄弟有今天吗？你能想到我二哥有今天吗？你们是夫妻，你最明白他是什么人，大人不见小人怪呀。也许他听了闲言碎语，也许呢 他是胡说八道。不管怎么地吧，嫂子你的为人小弟我清楚，你就不用想别的了啊。金氏夫人也不多说，光哭。胡德济也掉泪。元帅徐达看了看，都准备好了。夫人，您在旁边坐一会儿，现在我就升听理事，非把事情闹清楚，给你出气不可。来人，传中军官梁云上大帅，传点外面，点鼓升听。遵命，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大帅有令，点鼓升听啊！鼓声响如暴斗。再看元帅徐达，威风凛凛，升坐宫位。满营众将，盔明甲亮，分立两厢啊！天还没亮呢，点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刀斧手在两旁站立，胡德海也在下边站着，朱元璋撤座相陪，狗皮道张三丰、快笔先生李善长、小圣人孙坚也在撤座相陪，给金良金栋也准备两把椅子，让金氏也坐在这儿。粉哪吒胡德济站在母亲的身后。徐元帅一看都准备好了，来啊，丁德兴听令，站。丁德兴这脖子就冒了一阵凉气儿，心说话坏了，大概我这吃饭的买卖要搬家呀。原来在巡逻的时候碰上胡德海，老胡把他骗进火神庙，用酒把他灌醉。他这一觉睡的，等醒过来之后一看，胡德海没了，再一摸，大令也没了。问亲兵，这才知道胡德海拿着令走了。丁德兴这个骂呀，心说胡德海你缺德透了你。哦，自己弟兄你还糊弄我。你拿着我的令炸城门去了。这要出了事儿，我担得了这个责任吗？但是后悔药又没有。直到现在元帅这一声听，丁德兴心里就揣着小耗子一样，准知都完不了。果不出所料啊，元帅头一个就点了他的名了。丁德兴没办法，硬着脑瓜皮，正盔斗甲，卖虎不出来，参见大帅。丁德兴，你可知罪？末将罪该万死。为什么罪该万死？我奉大帅之令，在芜湖关巡逻，我把令丢了。怎么丢的？详细讲。是。丁德兴没办法，如实的把这事讲了一遍。当然了，他把责任都推到胡德海身上，最后也得承认自己有错。元帅，我不应当抗令喝酒，更不应该把大令丢失，这末将实在是罪该万死。丁德兴，你身为后军主将，掌管粮台，休贤王对你重看，你在军营多年，难道你就不知道军队的规矩吗？失其率54斩，你给我背一背。是。丁德兴啪啪啪啪背了一遍，当背的吃酒带醉着，元帅说别背了，你呀、身犯了不赦之罪，你吃酒带醉丢失大令，玩忽职守， 这还了得？来，把丁德兴推出去杀！刀斧手答应一声闯上来，马尖头拢二位把丁德兴捆上，走，下下下呀，推下去。满营众将无不肃然，一个个脊梁沟冒凉气，心说元帅真气急了。哎呀，完了，丁德兴活不了了，这怎么办？能见着不管吗？说实在的，这事儿怪胡德海，第二方面怪丁德兴，他不应当负主要责任，但是官小的不敢求情，就触动那官大的说几句话吧。飞刀大将焦廷没有办法出来，大帅刀下留情，末将有下情回禀，你难道一说给丁德兴求情吗？末将不敢。丁德兴玩忽职守，丢失大令，理当斩首，可情有可原，这个事情都怪胡德海，不怪丁德兴，望求大帅法外开恩，给丁德兴记大过一次，叫他立功赎罪，以观后效，您看怎样？一说这话，其他众将全过来了，跪倒了一大片呐！大帅开恩，大帅开恩，我等愿保丁将军。其实徐达要杀丁德兴不是真心，这叫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出于内心没有这个意思。大伙这一求情，顺台阶就下了。好，既然尔等苦苦求情，就这么办吧，把丁德兴推回来。丁德兴啊，就认为非死不可，没想到时间不大，又给推回来，赶紧跪倒在地，谢大帅不斩之恩。什么？不斩之恩？按你所犯，理应斩首。怎奈众将苦苦求情，权妾即大过一次，以观后效，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哎，丁德兴推他下了，重打40，狠狠的打。这回啊，没人敢求情了，把个丁德兴摁翻在地，中医给吞下去。那掌刑的都是棒小伙子，这玩意使的都是军棍，一头黑一头红，那样削到屁股上真受不了。元帅急了，叫狠狠地打，哪个敢徇私？再还把棍子举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头几下丁德兴还装着不含糊，心里说话，我会气功，然后我一咬牙，把心一横，40棍就顶过去了。没想到他闭着气，闭着头几下没怎么的，揍的10来下就受不了了。哎呀打死我了，啪啪啪啪，揍到20几下，又有众将过来求情，元帅把手一挥，少打了10几棍，把丁德兴带上来，我揍你冤不冤？哎呀，大帅打我一点都不冤，我该揍，去不去？不去。好，希望你以后认真办事，若不然，我杀你个二罪归一。退下前去，都走不了了。有人架着丁德兴下去。本来呢，让他上好了药回去歇着，丁德兴也来火了，翻眼睛看看胡德海，心说你损套了，我不为你我能挨揍吗？ 我才不回去呢，我找一会儿元帅怎么处分你。哎呀，不狠狠地揍你，我这劲儿是出不来。丁德兴上了点刀伤药，在旁边呲牙咧嘴看着，就见元帅徐达把虎胆一拍，张兴祖听令。咱们单说宝枪将张兴祖也知道发生这些事儿。张兴祖比较年轻，这小伙脸皮还薄，打加入义军之后，宝枪破宝刀，屡立战功啊，在年轻的当中那是首屈一指，不允许别人说呀。西吴先王多人见着自己都乐呵呵的，元帅也是如此，没想到今儿个出这么个事儿，张兴祖这个后悔呀，心说胡德海，你纯粹是臭狗屎，你照这样没人来理你。哎呀，可我放得出城，我有道理。张兴祖这心里七上八下，正然胡思乱想，就听元帅点名点到他头上了。张兴祖脑袋嗡了一声，末将在，当时这脸红的跟关老爷差不多了，强打精神来到帅案前面躬身施礼，参见大帅。张兴祖，你可知罪？回大帅，末将何罪之有？哦，这一说本帅我委屈你了，你没有罪呀，你因何将胡德海放出乌夫关？回大帅，不错，是我把他放出去的，但是他有大令，我当大将的主要看元帅的令箭，四平文书官平印嘛，既然有元帅的大令，我怎敢不放他出去？哎呦，这一说本帅真委屈你了。张兴祖，不错，胡大海是拿着令骗出乌虎关，但是那只令现在何处？还在末将我的手中，拿上来。张兴祖觉得有理，忙在亲兵手中把令箭拿过来递于徐达。徐达把令皮揭开，用手一指，张兴祖，你看看里边，这支令写的是巡逻的令，并不是叫做出城的令，你光看外边没看里边吗？哎，你身为大将，这一点知识你都没有吗？原来那令箭呢，它有令皮，那看外表都一样，里边负什么责任办什么事儿不一样，那里边都写着的，巡逻是巡逻的，提粮是提粮的，杀人是杀人的，干什么有干什么的令箭。这一句话把宝枪将张兴祖问的没词儿了，可不是吗？这令箭是管巡逻，不管出入城的。末将罪该万死，我没注意。张兴祖，你是不是觉着你不含糊？你自从到了义军里头，是立了不少大功，可是西吴先王功过分明，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看你刚才那个意思，你还不服不忿，这还了得？来！徐达提高了嗓音，这一狠，把张九成也吓坏了。张九成一听，坏了，我儿子要够呛，当爹的能不疼儿子吗？脚尖沾地，脚后跟都离开了，赶上跳芭蕾舞的差不多了。张兴祖跪在地下等候处分吧。